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八月的最后一周，周一11点01分，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的快，就像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总是觉得好像还没有玩够就要结束了。Fast 来自于张杰。 只有生命在燃烧，引擎盖水箱里已经快烧开，准备好几关比赛，内心里蹦蹦蹦，绿巨人醒来，用力握紧方向盘，只要自己做裁判，把加速变到急转弯，甩开你猛猛猛，请把你吃完，一起幸福尽在刹那间，不必的骄傲是杀手锏。现在玛丽和我肩并肩，我们已注定势不可挡，就是要横冲直撞。哇、 wow! 我的操，别敢拦着我的技术，真的被战士在展现力，对我不用费，全部之力，一起冲到半夜起飞，要百分百的激励，在你还在不行，我都被你洗礼，我们差的不止几米，这不止几米，不打比比，再加几句，比着我可比你，成为流水，推地面装的法拉利，这是兴奋剂。Hey, I'm high and fly, what is on my mind, I love holy man, 好像跑得太快，是被你送的外卖。You hate it, I feel, 他们被击败，多了几个击败，但我并不意外，我的我并不是厉害，我在线的杀，你要破就卖。 方向盘，只让自己做裁判，把加速变到急转弯，甩开你呜呜呜，几百米之外，一切胜负尽在刹那间，不明的骄傲是杀手锏，加达玛丽和我肩并肩，我们已注定势不可挡，就是要横冲直撞。哇、wow! There's nothing we can never do. 提前到达，或是我。 来自于张杰和 Loki 低调组合杨和苏以及张馨月的一共的合作 Fast 这首歌曲呢，在流行音乐的曲风基础之上，不仅结合了我们刚才听到的电子、嘻哈等流行音乐元素，而且呢还启用了很多非常漂亮的音效，比如说发动机启动、赛车漂移等等这样的赛车音效。作为一首这个某游戏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曲在制作方面呢还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在的。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要去开往比较有意思的线路。在旅行当中呢，你是否曾经留意过街边的房子？仔细的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他们的房子呢，也就是自己的表情。比如说，有的房子它看起来有些呆萌，有的房子呢看起来是吃惊状，有的房子看起来非常的 angry 愤怒。而你的心情呢，也会随着这些房子的种种的样子发生一些的改变。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去看一看旅行过程当中这些国家、这些地方他们的房子有着怎样特殊的表情。现在人们呢，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使用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每天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表情的使用是非常的丰富的。而关于表情 emoji，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还挺有意思的，探讨的就是男生和女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使用表情来回复对方的留言，而这些表情女生可能会觉得可爱，男生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听听看许志安和薛凯琪的表情。 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什么，就是其实你跟我好不同，你会懂得讲好多好多东西去表达你自己，去令我更加明白你。 我记得当时我每日都写好多文字给你，而你就用很多公仔表情来回我，有时给一个微笑，有时就擦眼眉，有时眼湿湿。 我望见一的士，再望见双的士，让我得知你回眸过，再耻笑我多傻，回复我那表情，如取替你心声。 我一路以为你会明白我 send 俾你每一个表情嘅意思，因为我哋不嬲都系咁样沟通噶。 谁笔气里写出一千句百万句，谁的应对决定要那么的干脆，给我专心一箭藏证据，当天什么也得到你默许。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黄色小脸牵着吻，尖口的细心，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慰问都敷衍了事，再没温馨的本意，如同陌生的女子，相恋再不可以。 相处耐咗，我哋嘅角色好似调转咗咁，我会不停问你嘢，我想打开任何嘅一句话题，但你都唔理我，你开始收埋自己，乜都唔同我讲。 对唔住，喺嗰段时间，因为好多嘢令到我唔开心，而我亦都唔知点同你解释。 我好想好想帮你，但系你冇俾机会我，因为我睇到你对住我嘅时候，你已经开始冇表情。 不过后来我肯同你讲翻多啲嘢嘅时候，亦都系你决定离开我嘅时候。 谁于每晚看望深深眼语做文赞，谁的两眼已换上痛哭跟悲叹，给我伤心撕裂无期盼，沟通的诗意此际正在散。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黄色小脸献着吻，尖巧的细心，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慰问都敷衍了 返你嘅 WhatsApp 里面开始出现返好多好多嘅文字，但你写嘅嘢话俾我听，你已经唔系以前嘅你， 所以你就求祈福我。 再做鬼脸送与某个人，但情感怎么都不清楚。 其实我只是用一个 emoji 去复你，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这里敷衍或者报复紧，其实我不是，我只是希望用一个小小的 emoji 去提醒大家我们以前是怎样，那一刻的你那个表情才是我最深爱的那个人。 再不可以，验证交叉眼那意思。 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你想同我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在你的表情里面讲晒。 这首《表情》，我们此刻听到这个版本呢，是许志安和薛凯琪带来的剧场版。我们听到反复当中呢，有许志安自己的独白和这个薛凯琪自己的独白，大概讲述的是在两个人的感情开始之前呢，女生会发很多的表情来表露自己每一天每一刻自己的种种的心思上的小变化。起初两个人都觉得很有趣，而在感情发展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两个人之间可能会有些误会的时候，这个时候男生可能会发大段大段的文字过去，而女生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回复，或者说她想了很久很久，千言万语最终化成某一个表情，希望这个表情男生可以懂，可以理解她，但是不懂，于是两个人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最后，最终没有在一起，是一段让人会有一些遗憾的这样的一段爱情故事，但却很真实啊。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在日常的使用当中，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表情，你以为你的表情对方可以理解，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表情不达意。11:13，我们今天要去看一看世界上各地很有意思的建筑风格。首先我们要去的这个国家呢，是匈牙利，在距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郊外大概20公里处的多瑙河畔呢，有一座小镇，当地的华人呢给这个小镇起了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名字，叫做山丹丹。1928年，以佐贝尔·贝拉为首的艺术家在此聚集，并且是形成了风格特殊的画派。至今呢，这个小镇仍然有许多现代派的画家在此生活和创作，所以来到这个小镇当中，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非常奇特的房子，有的房子整体出来的这个表情的效果就是一个囧，有一些山根特别的高，有一些好像是在翻白眼儿。总之来这里面你随意的逛一逛，看着各种各样的房子，你可能会发出各种的笑声。 你在哭他在笑，你在欢喜他在暴躁，你在睡他在醒，你在埋怨他在舞蹈，你在喝他在倒，你在安静他在胡闹，你在演他在叫，你在等待他在寻找。我和你没有人看得起渺小的美意，冰冷的被拥抱感觉不到心跳，怎么能感动你这僵硬的身体，直到你发现自己发现了你的节奏，直到我明白了你，明白了你的需要，变成只剩不群的奇怪动物，要调整身不凡的 关于未来，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计划不同，而画到音乐世界当中去呢，关于未来呈现出来的面貌也不尽相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未来未来》来自于彭坦。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以电器的电音作为基底的未来，但是结合的是 old school 的 funk 感的律动。当时间不再是线性的，当一切呢皆为相对的，突破了固有的认知之后，你到底是不是来自于过去，他又是否来自于未来，我又来自于哪里呢？这首《未来未来》是一首值得让我们思考的作品。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继续的来到山丹丹小镇，好好的看一看。如今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小镇呢，成为了匈牙利著名的旅游景点，街道两侧可以看到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的建筑群，幽静安详，古风蔚然。在这里走着走着，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产生，什么呢？听听看喽。 我还是个孩子，有个拥抱好不好？不要嘲笑我的偶尔发脾气和撒娇。我还是个孩子，给我个 kiss 好不好？把友情爱情的分界线用力的擦掉。我还是个孩子，别生我的气好不好？玩具给你，糖果给你，我还是爱你的。我还是个孩子，给我个电话好不好？虽然我脸上不缺，口上随便，可是心里好想要。 时间过去的很快，我们听到的曾轶可演唱的这首《还能孩子多久》是她2009年参加快乐女声全国十强突围赛第一场 PK 赛当中演唱的歌曲。 如今呢，曾轶可的音乐风格呢，已经不是我们所听到的还能孩子多久这样的面貌了。这首歌曲呢，是曾轶可在大学的时候写的，也是在突然有了某些灵感之后才创作出来的。说来也是有趣，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很希望能够快一点长大。可当我们真的长大变成成人了之后呢，又很希望时间可以倒流，可以回到孩子的那段时光，可以更加简单快乐的生活着。当然时光无法倒流，但是这种想要简单快乐的生活着的想法，完全可以在现在无论你多大年纪始终保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匈牙利，被当地华人称为山丹丹的这样的一个小镇。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 One Direction 原成员 Liam Payne 的一首新作。 Walk in, you walk out, you're dragging me. We talk through the smoke, you spill the tea about how your friends are hating me. But I heard it all before. No stress, cause my eyes are dialed in. My ears are all yours, I'm listening. It sounds like that you are still feeling it. So tell your friends to go.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Too many fools here listening. Why don't we find somewhere quiet? When I wanna go home.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Come on and set the mood. I wanna go home with you. Yeah, we can go as slow as you want to, or speed up and see you home with you. Must be joshing, you're kidding me. No one is that good in reality. Better than all of my fantasies. And I've seen a lot of blue. I'll get into you over music. Isn't the way wanna do this. Why don't we find somewhere quiet?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Too many fools here listening. Why don't we find somewhere quiet? I wanna go home with you. Yeah, we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Come on and set the mood. I wanna go home. Up and see you home with you.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Too many fools here listening. Why don't we find somewhere quiet? I wanna go home with you. Yeah, we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Come on and set the mood. I wanna go home with you. Yeah, we can go as slow as you want to. 整体迷幻欢快的曲风当中，透露着些许的无奈和伤感这样的小小的气氛在。来自于 Liam Payne 的一首全新单曲 Home With You。 在上周的时候呢， Liam Payne 也是发行了四首单曲，并且是合成了全新的 EP， 叫做 First Time， 第一印象，也是一改之前的印象啊。 Liam 呢，将自己认为最自豪的歌曲和自我的全新面展现给了歌迷，其中呢也是探讨了自己在情感当中比较脆弱的一面。说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Home With You 呢，也是讲到好像生活当中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你爱的人，他的很多朋友呢觉得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朋友会和你爱的人去反复的念叨，这个时候你爱的人可能和你之间也会有些许的嫌隙，两个人彼此之间会产生一些误会，而他想要做的是希望这首歌表达出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回家，一起来共同面对。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读博会期间，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还与中国联通、阅文集团、掌阅科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移动资讯、数字阅读、人工智能研发、中国内容走出去等领域深入合作。随着数字内容《季羡林全集》在掌阅的上线，学术著作的海外出版形式有了全新的探索。据了解，全集共30卷，总计1200多万字，收录了季羡林一生的散文、杂文、讲话、日记、书评以及翻译作品、学术著作等等。这些数字内容不仅在国内与读者见面，也将走向海外，这对传播中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贡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外，图博会期间，亚马逊也带来了好消息，其全球出版纳入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已达22部，其中19部已经成功翻译出版，并已经完成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和张凌的《劳燕》，以及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3部作品海外出版签约工作。目前，亚马逊美国网站已经拥有90万册中文纸质书， Kindle 中文电子书店图书数量超过11万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夏天眼瞅着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关于夏天， 片地面闷热的晚风。明早他便笨拙或聪明相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甜蜜的复合是他最大意图，带着笑容的身影化成了彩虹，在当中一口气走上了心头。 来自于苏打绿维瓦蒂计划当中夏天的2009年专辑夏狂热当中的他下了夏天，吴青峰作词作曲。这首歌曲呢是一个讲述知足父母的故事啊，支持这个父母每天工作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家庭。家呢是这对父母正在追逐的梦，也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我们也基本上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度过的。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曾经留意过街边的房子？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房子，有的时候它们不仅仅是这个房子本身外观的颜色上的差别，甚至有一些建筑本身是有着自己的表情的，比如说有的呆萌，有的痴情，有的呈愤怒状。而在观察这些房子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情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去的是匈牙利。在距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郊外大约20公里处的多瑙河畔呢，有一个小镇，当地的华人给这个小城起了一个非常接地气儿的名字，叫做山丹丹。前面也讲到，从1928年的时候开始呢，就有很多的艺术家在此聚居，并且是形成了风格特殊的画派。至今呢，这个小镇仍然有许多现代派的画家在此生活和创作。所以走在小镇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小镇呢，也成为了匈牙利著名的旅游景点。街道两侧或是巴洛克式或是洛可可式的建筑群，看起来非常的幽静安详，古风蔚然这样的一个样子。上周六晚上，杨丞琳在北京开了演唱会，这也是他出道18年来第一次举办自己在内地的首次的巡演。 总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的天气由我掌管。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蓝？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应采我欢，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天。在你身边擦肩不太明显，给点时间，有一天留悬念。 赵永新作曲，赵永新和张静豪共同作词，他自己演唱的《杜英才》这首作品呢，也是首新歌啊，当中引用了孟子告天下以及三字经当中的精彩的语录。而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赵永新和张静豪在无意当中的一段关于天妒英才的聊天激发而来的，于是两个人呢就立刻开始了以拟人的方式进行创作这首歌曲，最终的成果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杜英才。11:49，让我们继续在匈牙利山丹丹小镇好好的转一转哈。山丹丹小镇呢有一道必看的奇特景观，就是无数双长在屋顶上的眼睛，不要觉得细思极恐，也不要觉得非常的吓人啊。这个小镇的天窗呢都酷似一双双的眼睛，且每一户的眼睛呢都各不相同，有的眼睛看起来低眉顺眼，有的像是在暗送秋波。游客们呢也是热衷于发现一双双有趣的眼睛和那些呆萌的表情，你从相机当中去拍照出来，效果呢会格外的赞。就连小镇上的一些 Information Center 都是在卖萌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Ariana Grande 呢最近带来了一张全新专辑，上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进行了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很好听也很有趣，歌名每个人都想要 Successful， 欢迎 Ariana Grande。